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咁啊，今日我哋嘅讲题咧就叫废米悖论。咁样咧就开头先嗰两节咧，已经讲到第一就系废米系边米啦吓，好著名嘅物理学家系嘛。咁佢个悖论咧，其实系一个好轻描淡写嘅场合底下， 系 好 casual 排出嚟嘅啫。咁但系估唔到，我谂佢真系发梦都估唔到啊！同啲同事食紧饭，突然间问咗呢个问题咧，咁就由50年到而家吓，即系讲紧系60几年咧，其实系无数嘅人咧嚟思考过呢个问题，亦都咧即系著书立说，亦都无数啦吓。咁啊，确实咧，佢背后嗰个逻辑咧。我哋頭先都略為分析過，又真係好似無懈可擊嘅喎，係咪、即係你哪怕原來你話高等智慧生物嘅出現咧係幾咁罕有，個發現率係幾咁低嚇，或、哪怕你話光速原來係一個宇宙速度嘅極限啊，咁所以你橫越呢個銀河系咧都要100000年咁樣，聽起上嚟好似哇點辦啊咁，但係因為宇宙原來個星係咁多，即係銀河系嘅星係咁多嚇、可能係過即係2-3千億嘅行星。咁而呢個宇宙嘅年齡又咁漫長係嘛，咁悠長咁樣計上嚟咧，唔係、即係只要一啲嘅高等智慧生物，可能係早我哋嚇、1-2千萬年，咁1-2千萬年好少啫嘛， 係 嘛？ 即係scale。 咁佢實際上已經可能而家已經全部銀河殖民啦，我哋叫做 galactic colonization 啦，已經殖民咗咯，成個銀河已經住到滿曬人啦，係嘛咁樣樣。咁但係唔係喎，到而家我哋都未揾到佢哋任何嘅蛛絲馬跡噃，係咪？雖然即係當然好多人就話見到啦，就係、天上面嗰啲叫咩 啊？哦，啲 UFO。 UFO 啦，係咪？但係大家記住啊 ，UFO 全名係咩啊？ 係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flying object 咁解啫喎，其實不明飛行物體啫喎。不過啲人就當咗 UFO 即係飛碟，飛碟即係外星人嘅太空船咁啦、好啦，咁但係雖然係即係過去嗰又係。仲早啦，早幾年其實1947年遲啲我哋再去講，係1947年嗰個羅斯威爾嗰個事件啦，咁就早呢個廢米悖論3年啦，咁即係都60几年、70年咁滯啦，但係到而家其實都查無實據， 都冇話一啲好 查無實據，冇確實嘅證據嚇，咁當然有好多陰謀論嘅，美國政府啊、軍方啊冚住啦嚇、好啦，咁啊，但係即係講真啦，你知美國嗰啲傳媒咁勁啊。吓、连水门事件啊，而家啲乜嘢电油事件都撩晒出嚟啊！你点会冚得住啊？如果真系系嘛，好啦， 又系 咁、但系咧，我哋讲翻由1950年咧，就好快脆跳到1960年啫吓，会好快都唔系啊，即系10年。中间咧，头先讲过啦，就系、有哈佛嗰个天文学家 Harlow Shapley 咧，其实佢都尝试将废米呢一个咁样嘅疑问咧，就系即系用啲数学嚟去略为解计佢，好粗略咁样。咁但系。呢、這個即係純粹係真係紙上談兵啦。但係1960年咧，一個年輕嘅科學家、天文學家，嗰陣時20零歲，哇！事後佢都咁講，佢話都係因為我嗰陣時20零歲，而且60年咧嗰陣時嘅氣候咧，全世界啊，即係嗰個社會氣候也好，學術界嘅氣候也好咧，其實都係健康好多嘅嚇，冇而家嗰種咁樣嘅，真係我哋叫割喉式嘅競爭啊！即係唔係商界割喉式啊，學術界都割喉式啊，即係好唔健康嘅而家。咁但1960年其實真係寬鬆啊，即係好寬容嘅相對。咁呢個20零歲嘅其實康奈爾大學 Cornell 啊 Cornell University 嗰個天文學家叫咩？就叫 Frank Drake 咧就 Drake。咁啊，竟然大膽到咧，佢就係去到美國維珍尼亞州西面。啊，即係佢西維珍尼亞州啊，叫應該話，西維珍尼亞州嘅一個地方叫鹿堤 Green Bank Bank B A N K 咧，就唔係解銀行呢度、，Bank 係解一個河岸啊，河堤咁解嚇 Green Bank 咁樣咧，嗰度原來就有一個國立射電天文台、，National 就 Radio Astronomy 嘅一個 Observatory 嚇、叫 N R A O 簡稱、射電其實即係無線電啫、因為我哋兩個名係通嘅、其實咁、其實射電就唔係幾好，個射電以為射啲電出去係嘛？其實即係無線電天文台叫國立就係、NRAO， 咁成立咗都唔好耐啫。咁佢有一個新嘅巨型嘅嗰啲鑊形嘅天線啦，係嘛？咁樣咧就係我嚟接收即係、外太空傳嚟嘅無線電波嚟去探測宇宙嘅。咁佢嗰個地平天線咧就係、85英尺，就約莫等於咧係26米，即係個直徑嘅啊，好大嘅。咁但係佢喐得嘅可以指向天上面唔同嘅方向。咁佢竟然當時咧就可以 佢本来系应该研究天文嘅，但系佢就竟然氹掂咗佢嗰啲嗰度嘅负责人或者佢个 boss 啦吓，就话不如我哋咧喺进行即系正经嘅应该话正经嘅天文观察之外咧，我哋即系搵啲时间出嚟，即系未必一定24小时都要用晒噶嘛，系嘛？去搵啲时间出嚟咧，我哋尝试去听下两粒星，即系去集中去有两粒星，睇下会唔会俾我哋咁好彩。聽到有一啲特殊嘅信號，可能係來自外星人嘅咧，咁樣樣啊，咁就係咁樣咧，佢就係、是、即係展開咗人類有史以嚟第一個係嘗試接收外太空信號啊嘅計劃。咁佢改咗個名叫做奧斯馬。咁奧斯馬計劃咧，其實來自咩咧？就 OZMA，就係 Project OSMA。OSMA 好有趣嘅，其實個 OS 咧。不過大家可能即係呢套戲都個個都未出世嘅，就係、叫《綠野仙蹤》，有冇聽過？ 梗係聽過啦。 其實佢係一本書嚟嘅，嗰啲小朋友嘅童話嚟嘅，係、比較近代嘅即係嘅著作。咁但係叫做《The Wizard of Oz》。Wizard 啊，即係嗰個其實就係嗰、那個巫師啦、就係奧斯嘅巫師啊。咁但係咧，佢就攞咗呢個 Oz 即係話係一個哇好神奇嘅景地啊！即係一個地方咁樣，咁所以咧，佢因為佢可能啊 ，Frank Drake 細個都好中意睇呢本童話故事書啦，係嘛？咁所以借咗佢個名咧，就叫做 OSMA 啊 ，Project OSMA。嗰就話即係我哋而家即係所探索嘅嘢咧，哇！真係仲奇妙過呢、這個嚇、《綠野仙蹤》入面嘅咁樣啦嚇。咁佢就揀咗兩粒星嘅，咁兩粒星咧，即係已經記入史冊啦，唔使講啦，歷史上呢個好出名啊，就 Project OSMA 佢揀兩粒，一粒咧。就係喺鯨魚座嘅 Tau 星 ，Tau 咧其實就係 TAU 啊，就寫出嚟嗰、那個其實個字母嚟嘅，係希臘字母，唔係英文字母，就好似個 T 字咁樣嘅啊但係即係好似有少少大草 T， 但係咧就係、是個尾嗰度勾一勾咁樣，叫 Tau 啦 TAU。咁佢 Tau Ceti 咧，其實就係 Cetus 啊 ，CETUS 咧就鯨魚座，就喺、是、南邊天嘅一個好大嘅星座嚇。咁、樣咧就。佢就揀咗呢粒星，另外仲揀咗多一粒，又係接近都係南邊天嘅，又係好大嘅嚇嗰個範圍，就叫波光座，波光座叫 Eridanus。咁佢又揀咗一粒咧叫 Epsilon Eridani， 就係話喺呢一個光波座入面咧係 Epsilon。其實呢個 Epsilon 啊 Tau 咧都係希臘字母一路爬落去嘅，通常就係由最光爬到最暗上下。咁啊 ，Epsilon 我唔記得排第幾啦，真係因為希臘字母我都唔熟啦。但係 Epsilon 咧應該係排第四嘅。因為我哋喺數學啊，如果讀過 algebra 啊或者 physics 咧，都有用噶。嗱，希臘字母第一個係咩啊 ？alpha。 第二。 即係 beta。 跟住。 之後就唔知啦。 嚇！ 唔記得咗啦都。 哇！咁我哋嗰啲放射性頭先先講過嘅喎，有三種射線。 gamma。 冇錯啊！你唔記得，一時間唔記得。梗係咧 ，alpha、beta、gamma 都係嗰啲射線嚟噶嘛，係嘛？即係放射性元素嗰啲三種射線啊。咁 gamma 其實就係電磁輻射波。個穿透性係最強嘅，係嘛 ？alpha 嘅質量係最大嘅，但係個電荷亦都最大，但係穿透性係最差嘅。beta 就啱介乎兩者之間，其實佢係電子嚟嘅啫，係嘛？即係電子速嚟嘅。咁 alpha、beta、gamma 啦，咁然後第四咧就係 delta 啦。 哦， 係。咁我頭先記錯咗，epsilon 唔係第四，係第五。應該咧就係 delta 之後就 epsilon。epsilon 通常喺數學入面咧就代表一個好細好細嘅數量，我哋叫 epsilon 啊。delta 有時都係嘅，咁但係咧呢度就唔係，呢度咧主要就係因為佢個星座入面嗰啲星咧就按個光啊，即係個亮度排咧，咁啊即係最光嗰粒梗係叫 alpha 啦，然後叫 beta 啦，爬落去。咁呢個應該咧就係波光座入面咧第五光嘅星啦，如果冇搞錯嘅話，即係大概咧，咁就 epsilon Eridani 同埋 Tau Ceti。咁中文咧佢有漢名嘅 ，Tau Ceti 叫天倉五。就 Epsilon Eridani 叫天苑四。嗱呢兩粒星有咩特別呢？其實 Frank Drake 當然呢佢身為天文學家佢唔係隨便揀啦。佢係即係睇過晒，即係佢又搵啲最近嘅星。因為同埋呢亦最接近太陽嘅。咁所以嗱我哋睇一睇啦，原來呢就天倉五呢佢嗰個光譜型呢我哋嘅太陽呢其實係一個G 型星。G 二型嘅星嚟嘅，但係佢而家呢個就係 G8。然後有一個羅馬數目字五咁嘅，因為佢再細分啦，嗰啲叫 G8 嘅五型。咁樣，但係咧最緊要呢個咧已經係好接近太陽嘅啦。即係佢呢個光譜型啊，即係講其實光譜型簡單嚟講就係個顏色啦，或者係嗰、那個表面溫度啊咁啦。咁而佢離我哋嘅距離咧就大概係12光年， 11.9 光年啊，十二光年，即係我哋睇緊佢咧，就係十二年前嘅天窗五嚟嘅嚇。咁、至於天苑四咧，就個光譜型就同我哋稍為差遠少少，就 K25 啊 K25 啊，羅馬數目字五 K2。咁 K 咧其實就係、G 就對上，即係比較呢、這個睇下先嚇。我都要背翻嗰個啊嚇，我哋叫做記憶輔助法啦，mnemonic 啊。Oh, be a fine girl, kiss me right now, 係啦，咁所以 GK 呢 girl kiss me 呢就係 G 之下 K, 所以呢應該呢粒星呢就係俾我哋嘅太陽呢就係稍微暗啲，表面溫度係低啲。咁但係點解揀佢呢，就因為佢又近少少喎，佢 10.5 光年。咁都係差唔多啦，一個即係 11.9, 一個 10.5 啦，係咪咁當然最近我哋嘅就當時佢就冇揀啦，因為佢嗰個呢可能個位置太南啦，即係喺西維珍尼亞嗰度呢比較難測呀，就係南門二啦，我講過啦，係咪南門二。咁、當然仲有啲嘅，即係譬如天狼星咁樣係近啲嘅，天狼星大概係九光年。咁但係天狼星呢其實個光譜型同我哋嘅太陽係好唔同嘅、即係其實大過我哋好多嘅太陽，好多熱過好多，佢又覺得即係未必咁合適。咁佢話最穩陣都係揾返一啲同我哋太陽好接近嘅星啦，係咪咁又揾咗一兩粒天倉五同天苑四。不過其實佢真真正正去聽嘅呢就係、大概係喺幾個月之內，同埋呢即係好似打遊擊，即係個望遠鏡唔做其他正經嘢嘅時期佢就去聽嘅，得人聽加加埋埋呢即係兩粒星呢都好似幾廿個鐘嘅啫。咁但係當然最後就梗係乜都收唔到啦，即係好正常啦，嗰啲無線電即係唔有咩信號啦咁。咁但係講緊無線電信號呢度都有一樣嘢值得講㗎，關於呢個奧斯麥計劃呢，佢亦都係若嗱，因為無線電波個波譜係咁闊，你知我哋收收音機也好收電視也好，嘩都已經由 UHF 啊，由 VHF 啊，由乜乜乜啦，由 AM 由 FM 咁啊，好闊㗎嘛，其實無線電。喂，我點知喺邊一個呢個頻率啊嚟去接收啊，咁多係咪咁你一定要調頻，你調到嗰個頻率㗎嘛係咪咁。但係呢原來啱啱就係喺奧斯麥計劃啦之前一年呢 ,1959 年呢、就有兩個科學家，一個意大利嘅叫可可尼 ,Cocconi, 同埋一個美國科學家叫做摩里遜係咪 ,Philip Morrison 呢，佢發表咗一篇論文。呢篇論文呢就論證呢，佢話除非外星人唔發射一啲無線電波嘗試同其他嘅啊文明通訊，如果佢發射嘅話呢，佢應該一定會曉得，即係佢醒目啊，一定揀呢一個叫做中性氫嘅發射嘅無線電嘅信號。中性氫叫 neutral hydrogen 啦，就係話嗰個波段呢就係咩呢，就係波長係 21cm。 點解 呢？原來就係話呢，原來宇宙入面呢最豐富嘅元素就係氫㗎嘛。第二就是氦啦，helium 啦，咁你知道呢個大爆炸早期就形成呢兩種元素係最多嘅。咁其他嘅元素呢就是、多數都係喺個行星內部啊，因為透過佢嗰個熱核反應所形成。